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情况。 东京奥运即时报，中国代表队再添三金，羽毛球混双包揽金银牌。 三地热点，北京两大火车站今天停运86趟列车，北京南站停运列车全部恢复运行。 天津方面，台风烟花带来暴雨，天津市各部门全力应对。 河北中国唐山国际应急产业大会开幕。 文旅方面，少年悦享季2021暑期书香行动火热展开。 国际电讯，葡萄牙宣布分布解禁措施。 英格兰表示，接种疫苗使2200万人免于感染新冠。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由南京开始的新一轮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0号通报，7月29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2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针对新一轮疫情，北京要求毫不松懈，抓好暑期社会全面防控，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场站等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7月29号下午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1次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置，迅速开展流调溯源，全面梳理确诊病例形成轨迹，扩大筛查范围，第一时间锁定所有密接者、次密接者，确保不漏一人，并落实核查落位、隔离观察、核酸检测等措施。 会议要求对昌平区所有小区和村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措施，公共场所严格限流，鼓励远程和居家办公。会议强调，加强国际疫情研判，持续做好国际航班管理，做到人物同防，对所有入境人员及境外入境进京人员严格执行14+7健康管理措施。 7月30号上午，南京市召开第10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首次回应南京此轮疫情源头相关问题。 丁杰介绍，目前已经完成了本次疫情52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程，均为德尔塔毒株，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个传播链。本次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洁员病例的病毒序列与7月10号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报告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 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 CA910 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结束后因为防范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继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同时，该公司的保洁员同时保障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触保洁员或者被污染的环境而感染。 7月29号0时到24时，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面对变异病毒的传播，全球仍处于高位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市民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防护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30号采访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与此前疫情不同，本轮疫情毒株为德尔塔。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贾磊介绍，德尔塔的传播速度快，对身体的适应力也比较强。 有广东省的数据是说，它的潜伏期在缩短，3-4天左右，病毒载量也会高很多倍，有的数据会显示很高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更是要时时刻刻做好防护，有的聚餐就不要去了哈。 目前正值暑期，正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什么样的场所是感染高风险场所呢？贾磊表示， 如果是密闭场所，你在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活动又特别剧烈，又没有戴好口罩，做好足够的防护措施的话，那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咱们出来游玩嘛，也是一是在密闭场所要戴好口罩，二是呢，我们还是要少去这些密闭场所。如果一定要去呢，我们可以选择人少一点的，比方说这是饭点儿，里面排队等号的人都好几十个，那我们就可以透风吃饭，买完外卖去一个开阔地点，我们可以野餐，这样的话也会更安全。尤其带着孩子，那么在吃饭之前，什么牌子的手消肯定也不如洗手效果是最好的。 这一轮出现的患者中，不少在感染前已经接种了疫苗，那接种疫苗还是否有效？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卢丽回应， 接种疫苗一直都是我们预防传染病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没有哪一个疫苗会说是可以100%防护的。但实际上打完疫苗之后，可能是我只不能够预防感染，但是我可以预防它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是我可以预防死亡的发生。 卢丽表示，目前看来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死亡非常有效，但做不到100%的防护，仍需要配合做好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等。 记者30号了解到，目前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经在支付宝上线了同行密接人员自查服务，用户可上支付宝搜索同行自查免费查询，最快只需要3秒钟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信息。 同行自查服务由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卫健委联合提供，14天内乘坐过飞机或者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市民可以放心查询。 此外，如果想知道自己所在地区或者出行目的地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国务院客户端还在支付宝上线了查询服务，可以搜疫情等级查看。 昨晚，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对计划近期来张家界市旅客和游客，将劝其暂缓或延期前往；对已经在张家界的旅客和游客，将快速有序做好核酸检测工作，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离开张家界市境内。从今天上午起，张家界市所有景区景点关闭。 数据显示，在张家界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万人。针对这一情况，各旅游企业纷纷出台暖心措施，以减少游客的损失，保证游客安全。 途牛目前针对未出游订单，地接均可无损退订；针对出游中客人，在当地终止行程未产生的费用，也可无损退。 同程旅游表示，在7月28号前含28号，通过平台预定入住日期在7月28号到8月31号期间的张家界凤凰县的酒店订单，如因疫情原因取消或变更，同程旅行将为用户免费退改，因订单退改产生的经济损失由平台承担。 携程表示，针对出行日期为7月30号到8月12号期间，目的地为张家界的所有度假产品订单可申请因疫情免费退订，订单内产生的退订损失由平台承担。针对入住日期为7月26号到8月11号期间，入住酒店属于张家界地区的酒店产品可申请因疫情免费退订，订单内产生的退改损失由平台承担。旅客可以及时登录相关平台进行订单退改。 东京奥运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30分，美国代表队14金16银11铜，总奖牌数41，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18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总奖牌数38，位列第二。ROC 就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10金13银9铜，总奖牌数32，位列第三。 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18枚金牌位列第一。上午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都能看到中国运动健儿的身影。 明天中午男子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陈龙将对阵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 明晚女子排球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意大利队，这是中国女排此次东京奥运会小组赛第4轮的比赛。郎平能否带领3连败的中国女排击败3连胜的意大利女排，留住一丝小组出线的希望，我们一起期待。 中国选手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1分55秒00的成绩获得了金牌，成为了中国男选手夺得混合泳奥运金牌的第一人，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16枚金牌。 目前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已有3金入账，包括昨天张雨霏200米蝶泳摘得的中国游泳队首金，以及中国队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拿到的金牌。 比赛中在前3种泳姿过后，汪顺排名第二，最后50米自由泳汪顺拼尽全力超越对手，最终以1分55秒的成绩摘得了个人首枚奥运会金牌。英国名将斯科特和瑞士选手德普朗什分获2、3名。 此外，2届世锦赛冠军澳大利亚选手西伯姆在女子200米仰泳半决赛中排名第一，中国选手柳亚新和彭旭伟分别排名第6和第8，顺利晋级决赛。 同样传来好消息的还有蹦床女子决赛，东京奥运会蹦床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朱雪莹获得金牌，刘玲玲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17枚金牌，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体操队获得的首枚金牌。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产生首金，在混双决赛里，王一律、黄东萍战胜了郑思维、黄雅琼，拿到冠军，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的第18枚金牌。 混双被认为是中国羽毛球队最有希望夺金的一个项目，两队的组合都表现得没有让人失望，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都是一路过关斩将，成功会师混双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这一金。 再把目光转向赛艇，中国赛艇队在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项目上斩获铜牌，凭了中国队在奥运会该项目的最佳表现。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赛艇队就曾夺得了该项目的铜牌，此后中国队该项目一度陷入低谷，自2008年到2016年连续3届无缘奥运会赛场。今年5月奥运资格赛上，这条8人赛艇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在这个项目中，舵手是团队的灵魂，在艇上相当于半个教练。作为舵手，张德常曾经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男子8人单桨有舵手项目，对于表现他说，这对队伍来说是比较好的结果。 队员王宇威表示，从今年5月进行重新配艇到现在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那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已经创造了中国8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的历史，虽然留有遗憾，但未来还有机会，加油。 张雨霏破奥运会纪录，夺得女子200米蝶泳冠军。赛后她表示，终于可以接过蝶后接力棒。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钱红、王晓红、刘黎敏、刘子歌、焦刘洋，这些我们熟悉的泳坛健将为我们奉上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泳池大战，并不断刷新和改写着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创造历史。而现在这一棒交到了张雨霏手上。7月29号，张雨霏出战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并以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她表示，是教练的提醒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教练就是跟我说了一，他说了很多话，我就只记住一句话，可能有点通俗了，就是这是你的舞台，谁跟着你游谁就死，所以我就脑子就只有这一句话。当然到头破了赛会纪录，我也是没想到。 的确，在比赛中从出发的那一刻，张雨霏便显示出了绝对的实力，150米过后已领先第二名一个身位之多，把对手全部甩在身后。 看过决赛8个人里面，我是速度最快的，100米蝶泳速度最快的，所以他们就是你要想跟上我，那你就肯定要付出比我更多的能力，那如果你跟不上我，你就会被我甩开，那你后面100米一直要追我。 最终张雨霏不负众望，以2分03秒8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2015年，张雨霏夺得喀山游泳世锦赛女子200米蝶泳铜牌，打破了女子青年世界纪录。 很多人对他给予厚望，但此后他的成绩起伏不定，甚至在2017年跌入低谷。面对质疑，张雨霏选择用成绩说话，直到东京奥运会，他说，我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 就网友大家都给我很高的期待，说希望200米蝶泳项目传承下去，我也是这么一直要求自己的，但是当时还小嘛，能力也不够，我就其实2016年丢了这块金牌以后我就挺自责的，当然后面成绩起起伏伏，我都就想说我是不是担不起这责任了，直到近一年，今年我的200米蝶泳成绩开始稳定在2分5秒以后，我才觉得我自己看到了希望，我希望把200米蝶泳传承下去。 而张雨霏的夺冠也为当天接下来进行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开了个好头。 随着张雨霏、杨俊轩领衔的中国队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中获得冠军，参加该项目预赛的天津选手董洁作为接力团员中的一员，也收获了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这是天津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斩获的首枚金牌。来听天津台记者方艺昕的报道。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同时刷新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夺金后，四名中国队员杨俊轩、汤姆涵、张雨霏、李冰洁紧紧地抱在一起庆祝这一历史时刻。同样在一旁的天津选手董洁也是满脸幸福。在28号晚进行的该项目预赛中，董洁单杠第三棒，以预赛第三名的成绩帮助中国队顺利晋级决赛。虽然董洁最终没有出现在决赛赛场，但作为团体项目，董洁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枚金牌。夺金之后，董洁表示很高兴能为冠军尽自己的一份力。 也算是老将了吧，在游的时候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场地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这次目标其实就是替队友游好预赛，给主力节省体力，然后决赛能发挥得更好，也算是完成了这回的任务吧。 赛后，董洁与带了自己6年的天津游泳队教练李银汉进行了视频通话。李银汉说，他看见董洁激动地掉了眼泪。李银汉深知，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老将，董洁能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2016年里约奥运会，董洁就代表中国参加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他和沈铎、艾衍涵、张雨涵在决赛中出场，最终收获第4名。里约奥运会结束后，董洁在这个奥运备战周期把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当做了自己的主要备战项目，并如愿入选奥运名单，帮助中国队赢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在董洁为天津摘得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昨天天津市体育局向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游泳队发去贺电。贺电中说，天津运动员董洁随国家队出征，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衷心祝愿中国游泳队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奥运会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战绩。据了解，董洁从日本回国后就要开始备战将于9月开幕的第14届全运会，而董洁在东京的出色表现也让天津代表团充满了动力。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民表示， 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天津的游泳运动员，天津的我们整体的代表团都要像董洁这样有这种啊为国争光、为天津争荣誉的这种责任心、使命感，在陕西的全运会上团结一心，拼出好成绩，打出我们天津代表团的风格风尚。 19岁的小将杨俊轩和队友们一起拿到了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而他的父亲杨博在千里之外见证了女儿的夺金时刻。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感觉就很有力量，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当今年19岁的杨俊轩在东京的泳池畔和队友们一起庆祝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时，他的爸爸杨博正在相距千里之外的山东淄博老家，在单位利用午饭时间见证了自己女儿的夺金时刻。 心里肯定很激动，有点意外惊喜，因为当时预期是能进站上领奖台，但是没想到破纪录会拿奥运冠军。 其实女儿这次的东京奥运之旅，杨博一直都在密切的关注着。在前一天的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杨博就觉得女儿的状态渐入佳境。 哦，我记得当时是因为她昨天晚上100字预赛游得非常好，我感觉她的状态回来了， 我感觉今天200字他会游得非常不错，然后他也是按照自个的个人最好成绩开了个好头。 第一棒给全队开了个好头，杨俊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杨博说，女儿从小就有一个奥运梦想。 努力呗，他从小就有一个奥运梦想。疫情延期以后肯定是教练积极配合，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让那个中国的国旗在东京升起来，奏响中国的国歌。 不过通向梦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职业运动员训练的艰辛自然是不必多说，但杨俊轩从来不含苦，即便是在家人面前也是如此。 他从来不含苦，他只跟我们分享他一些乐趣的事儿。他一般有苦他都不大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愿意问他训练的事儿，因为训练很苦。他曾经说过见到水就想吐，就是我们多聊了家庭的一些温暖的话题，能缓解他一些压力。 如今苦尽甘来，杨博也在家里给女儿准备了好吃的，等到杨俊轩带着金牌凯旋时好好犒劳一下他。 他只要回来的话，我尽量给他买点海鲜，去就是那个农家院里头给炖点鸡肉吃去。 不过杨俊轩本届奥运会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他还将和队友们一起参加男女4x100米混合泳的比赛。谈到对女儿的期待，杨博的笑容很朴实，话也说得很实在。 再接再厉，继续拿金牌呗。 目前在奥运会三大球项目里，作为新兴项目的三人篮球是唯一已经出结果的项目。此次中国队拿下铜牌，创造了历史，这一结果也让三人篮球在国内引发热潮。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来听听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梁岩是怎么说的。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到目前为止，在本届奥运会上，这个三大球当中，只有一项啊已经出了成绩了。哎，3对3的女篮，我们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奥运会项目，但是作为三大球女篮能拿到铜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战绩了。但说实话，我对这一个战绩本身，并不觉得说，哎呀，多么多么的震撼。不是说这个不对他们孩子们付出的这种辛苦而表示赞美，其实我是觉得更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我是真的希望这个3对3这个篮球这个项目，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都能够深入到当今的中国的青少年当中，能够让他们这个项目在青少年的这个当中掀起一股热浪，就是孩子们都能去参与到3对3当中。当然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年轻人参加，从目前来看，确实这个项目呢可能有些体育迷关注的还不够，但是这个项目确确实实在年轻人当中是非常的热门的一个时尚项目。为什么奥运会最后把它选定了这个新增的项目，也说明这个我们说了奥运会的一个宗旨之一啊，不是口号，是宗旨之一，是年轻人的节日，所以他要追寻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时尚和年轻人的这个追求。三对三在年轻人当中是非常的火爆，在大学呀，在社会上，你就包括这一次3对3男篮这个名单一公布啊，几万条的评论就是对这个名单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尽管咱说这些意见呢可能是非专业性的，但是说明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认为应该带那个曾经的草根选手去参加这次奥运会，而不应该把原来国内 CBA 职业联赛的选手纳入到这个球队当中。所以可能很多都是草根球迷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其实不管他的意见能不能被采纳，能不能被重视，但是说明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着三对三，特别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岁数最大的也应该是95后，我觉得啊，应更多的是00后。就是年轻人关注这个项目，特别是如果男孩子，现在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时尚的这个体系当中，从男孩子来说脂粉气太重了。你说一男孩没事描眉打眼的就出镜了，描眉打眼成了时尚啊，然后惹得所谓的粉丝哎呀尖呼惊叫，我的妈呀，这个男孩子没一个男孩子样，对吧？ 这真的是，网上前一阵不是有这个对比吗？对，我们的这个一些所谓的星们啊，小鲜肉们凑在一块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看到说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样，那都是很这个阳刚的。所以我觉得，要有二阳，这男人啊，男孩子阳刚啊，阳光。我们现在缺少这种阳刚和阳光，那么恰恰真的去投入到三对三的这个项目当中，你就把它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是课余活动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道。体育强国和体育大国之间，体育大国指的是你可以在很多项目，专业项目上，职业项目上去取得优异的战绩，但是你要真的迈向体育强国，是你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有多少，能够有多少人去关注体育，而运动成为他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才是关键。所以真的希望三对三篮球能够引领一段时尚，让更多的孩子投入到运动当中去，这才是国家的希望。 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京津冀之声 FM1006 观看视频完整版，或者搜索话题京津冀名嘴说奥运参与话题互动。东京奥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项目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本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以29-0狂胜日本队，获得小组赛首胜的同时，也力压对手，获得小组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橄榄球队在中日交锋中取得的历史最大分差胜利。由于另外一个小组的传统豪门球队加拿大比分不敌法国，中国队在净胜球上力压加拿大队，成功的获得了一个8强的名额，创造了历史。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何冰娇逆转获胜晋级。在与日本选手奥原希望的交锋中，先丢一局的何冰娇连扳两局逆转赢球，率先闯入女单四强。 与此同时，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经历苦战，以21-18、21-19淘汰韩国选手安喜盈，与何冰娇会师半决赛，中国羽毛球队锁定了一个女单决赛名额。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马龙以4-2战胜队友樊振东，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第19枚金牌，马龙也成为第一位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的球员。中国包揽了本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亚军，恭喜冠军马龙，亚军樊振东，恭喜中国乒乓球队。听众朋友，下面插播奥运会快讯。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马龙以4-2战胜队友樊振东，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第19枚金牌，马龙也成为第一位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的球员。中国包揽了本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亚军，恭喜冠军马龙，亚军樊振东，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思萌。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陶然亭。陶然亭，历史上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爱国志士常来此吟诗抒怀。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也曾在此从事过革命活动。现在此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岛上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和他生前女友石平梅的墓碑。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29号天津市迎来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62毫米，达到暴雨级别。天津市各部门做足充分准备，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主干道道路没有出现长时间积水，市民生活井然有序。一起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的报道。 和平区劝业场街静园社区地势低洼，排水设施老旧，还有100多间地下室，一直是本市的易积水社区之一。昨天早上7点降雨出现后，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这些重点防汛住户进行了入户巡查，并设置沙袋等进行阻水。昨天降雨后，全市所有泵站和一处一预案随即启动。位于河西区的越秀路与维利道交口，由于地势低洼，一直是本市的易积水路段之一。但昨天的整个降雨过程，这里始终都没有积水。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5排水管理所陈维红介绍说， 我们在雨情之前提前开启雨水泵站，把系统内的雨水水位已经拉到了最低了。我们的泵车已经在现场就位了，每小时500立方米，把越秀路上的雨水调入到围堤道上，把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排水部门，市道桥管理中心在降雨后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对北站地道、南考路地道、金中河地道等13处中心城区易积水地道实施防汛流动巡查。在巡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位于河东区的东兴立交桥地道，由于瞬时雨量过大，积水深度超过警戒水位，随即立即实施硬隔离封闭。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第2桥梁分中心张宝军说， 中午12点左右，东兴地道积水已经20公分，为防止车辆人员进入发生危险，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对这处点位实施封闭，主要采用隔离栅栏进行硬隔离，让车辆和行人绕行。 昨天的降雨中，蓟州区的降雨量不大，只有27毫米，也没有产生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渝桥水库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但为了确保安全，蓟州区仍提前启动应急预案，转移群众，并将石块、沙袋等防汛物资前置到易积水点位。截至昨天晚上7点，本市中心城区主干道路积水全都退净。 受河南多地强降雨等影响，北京西站、北京站29号共有86趟始发列车停运，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受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西站30号有65趟始发列车停运，涉及北京西站开往郑州东、西安北、南宁等方向。受不良天气影响，北京站30号停运21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承德、张家界西、长沙等地列车。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12306网站和客户端都可办理。另外，受台风烟花影响的北京南站停运的始发列车，从30号开始全都恢复开行。 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45周年。围绕这个特殊的日子，与地震预警、防灾减灾、应急处置相关的重要会议相继在唐山召开。 2021中国唐山国际应急产业大会于7月28号当天在唐山召开，来自美国、新加坡、法国、德国及国内各省市的83家企业以及500余名来自各地应急系统、消防系统、应急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大会。 大会期间举办主旨讨论、应急产品展、应急产业招商洽谈会、应急技术成果对接会等4场主题活动。 30号，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授权，北京市契税适用税率确定为3%，保持了北京市现行契税具体适用税率不变。 决定除了确定北京市契税适用税率外，还明确了免征减征办法，契税的减免税政策均延续了北京市现行的优惠政策，决定将于9月1号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同步实行。 29号下午，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中心揭牌仪式暨沙河高教园区高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研讨会在沙河高教园区举行。 目前，沙河高教园区已入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大学，汇聚了600多名高端科技人才，28个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趋势日益凸显。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促进中心由北京市教委在去年10月批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项建设。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河南遭遇的暴雨洪涝灾害对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农业农村部多措并举推动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目前已排出农田积水1190万亩，改种播种15万亩，灾后病虫防控240万亩，追施肥100多万亩。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据农情调度，截至29号，河南全省农作物受灾1450万亩，受灾区主要集中在新乡、周口、开封、安阳、焦作、鹤壁、郑州等地，受灾作物主要是玉米、花生和大豆。 据了解，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组织专业力量投入灾后生产恢复，抓紧改种补种，加强病虫防控，继续做好指导帮扶，努力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四川已建成地震监测站、网台站2003个，实现震后5到7秒发送预警信息，震中位置偏差控制在10公里以内，中强地震震级偏差平均0.5级的精准测定，并且在4级及以上地震发生后，系统10分钟内即可生成地震烈度分布图，烈度速报精准可达10到15公里。这是记者近日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 四川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境内分布着仙水河、松潘至龙门山、安宁河至泽木河三大断裂带，地震灾害呈现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等特点。 2018年，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启动实施。作为先行先试省份，四川的地震预警系统于2019年完成全链条的建设，2020年实现秒级预警全域覆盖，2021年6月通过中国地震局评估，形成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能力。项目建设过程中，除地震部门主导外，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中国铁塔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建中国地震预警网。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从本周起开展“少年悦享季 ”2021 暑期书香行活动，带领小读者感受沉浸式的书店生活。 据工作人员透露，四大书城根据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孩子们设计了不同的活动。比如北京图书大厦的瓦砾机器人体验，中关村图书大厦的 3D 打印体验，王府井书店安排孩子们参观店里的国风艺术馆、梵高星空艺术馆，这些都不再另收门票。 据介绍，少年悦享季每周5天为一期活动，于7月26号到8月20号期间举办4周，面向全市9到12岁青少年，每店每期招募学员5到15名。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微信搜索“新华成长”小程序，报名参加四大书城少年悦享季活动。 敦煌研究院昨天在天猫首发天龙八部盲盒，憨态可掬的玩偶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取材于敦煌壁画，继三星堆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之后，又一顶流文创 IP 推出盲盒。 天龙八部这个名词呢，出于佛经，天龙八部都是非人，包括八种神道圣物，因为天即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都有呈现，敦煌研究院希望通过这套盲盒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喜爱璀璨的敦煌文化。 过去一年里，盲盒、摆件、非遗元素的商品以及 IP 跨界联名款成为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品类。国家宝藏、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则入选了2020年天猫最受欢迎的十大国产 IP。截至目前，已经有近100家博物馆、艺术馆入驻天猫。 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家园行动》日前在京宣布启动，这也是国内首部现代外交撤侨题材的影片。该片由原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兆星担任总顾问，成龙担任监制，田华担任艺术顾问，宋印喜将担任导演，主演则是刘烨。 影片以外交官视角切入前线，后方由外交部主导、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民航局等十多个部门联合参与撤侨部署，最大程度还原一个国家决定的产生。影片历经四年筹备，主创团队顶住疫情等突发压力，深入阿联酋、黎巴嫩、沙特、叙利亚等多个国家采风看景。 近日，根据宋代青绿山水名作《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行探班，舞蹈演员用肢体呈现宋代的风雅，初次揭开剧目的神秘面纱。 《只此青绿》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8月20号到22号，该剧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首轮演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演员张翰、孟庆阳、谢素豪及特邀演员汪子涵领衔主演。 8月5号到15号，青年音乐家培养计划将首次入驻天津茱莉亚学院。该计划创办于2016年，由音乐家陈林、陈雷基、何伟与涂强共同发起，其宗旨是为青年音乐家提供国际一流的音乐培训项目，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及平台。 本次活动包含了多场排练、8场大师课和5场音乐会。8月8号和9号将举办室内乐音乐会系列。8月10号，钢琴家盛元将呈现4首巴赫名作。8月15号的闭幕音乐会上，青培假日乐团还将带来《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等世界名曲的精彩表演。 由新闻广播记者进续报道。由于这次雨情预报，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昨天全部关闭，目前颐和园、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园博馆已经开放，其他公园正在研讨开放时间，请大家在及时关注各个公园景区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搜索相关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昨晚，北京欢乐谷15周年欢乐派对在奥林匹克文化广场隆重举行。2006年7月29号，北京欢乐谷在北京东南四环开园。15年间，北京欢乐谷从1期拓展到6期，形成了一片占地56万平米的欢乐热土，为近5000万人次送去欢乐。 当前，北京欢乐谷已经全面启动7期山海间项目的筹划工作，将通过强势导入山海经 IP， 打造为全球首创的立体山水结合、光影互动的立体公园，拟于2024年推向市场。 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作为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项目，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区核心区明年将建成。南苑地区曾是村镇工厂、批发市场、物流仓储聚集的地带，交通拥堵，环境杂乱。2018年5月，本市开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公园位于南四环外南中轴两侧，面积达17.5平方公里。按照规划，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初见成效，2050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全部建成。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29号宣布，自8月1号开始，分三步取消葡萄牙应对新冠疫情的禁令和各项封禁措施。科斯塔在当天记者会上宣布，自8月1号起，该国取消宵禁，餐饮业等恢复正常营业时间，但是人们在周末或假期进入室内公共场所时，必须出具数字疫苗接种证书或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斯科塔说，当9月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时，就取消戴口罩的要求，并取消对会议或演出等活动的人数限制。10月以后将重新开放酒吧和夜总会。 据葡萄牙国家卫生总局的统计数据，目前葡萄牙超过53%的人已完全接种疫苗。自疫情发生以来，葡萄牙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96万例，死亡超过1.7万例。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2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3号，新冠疫苗接种项目已帮助英国的英格兰地区避免了2200万例以上新冠感染病例以及6万例相关死亡病例的出现。 截至28号，英国超过70%的成年人已完成2剂疫苗接种。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说，疫苗接种项目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这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本地人群，还未接种疫苗的人应该尽快去接种。 英国政府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1117例，累计确诊5801561例，新增死亡病例85例，累计死亡129515例。 希腊首都雅典市政府29号说，将于8月2号起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上门接种疫苗服务，以推进疫苗接种进展。德新社援引雅典市政府网站消息报道，有关方面设立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流动接种工作组，服务对象包括老年人、病人和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者。 希腊为欧洲联盟成员国，去年12月底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依照德新社说法，与部分其他欧盟成员国类似，希腊眼下疫苗接种需求有所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希腊53.4%的人口已经完成了至少1剂疫苗接种，大约46.8%完成全程接种。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9号宣布，将为以色列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贝内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冠疫苗安全有效，事实证明它可以防止重症和死亡，就像流感疫苗需要不定期接种一样，新冠疫苗也是如此。从8月1号起，以色列将向所有60岁以上的人提供第3剂新冠疫苗接种。 英国汽车因新冠疫情反弹遭遇员工短缺。由于近来新冠疫情反弹，英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激增，因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而收到居家隔离通知的人也随之猛增。英国汽车行业协会组织29号说，汽车行业因此遭遇严重的员工短缺。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运行一套监测和追踪机制，一旦发现某个人与新冠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会通过手机应用发消息通知此人居家隔离10天。 法新社以英国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协会为消息源报道，一些车企有多达30%员工因收到手机通知居家隔离。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叠加芯片供应短缺、英国脱欧等因素，让英国汽车行业经历动荡的半年。 不过，协会负责人麦克霍斯说，虽然英国汽车工业上半年遭遇重重困难，但仍然具备恢复能力。霍斯呼吁英国政府提前落实允许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成年人免居家隔离的政策。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29号发表声明说，俄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当天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声明说，数据显示空间站和实验舱各系统工作正常。 7月21号，搭载科学号实验舱的俄质子 M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科学号实验舱随后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科学号实验舱将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提供更多空间，以满足宇航员工作及物资和设备存储需求。 南美洲国家巴西极少降雪，但是本月28号夜间到29号，数十座城市罕见降雪。巴西气象部门说，截至28号夜间，巴西南部至少43座城市出现了降雪或者冻雨。预计到8月初，这些地区气温还将会继续下降，或迎更多降雪。